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，我在思念，只能思念，用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，寂寞冲破了底线，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跨越跨越，怕感情出了界， 你的爱还在不在， 全世界都在变， 我却为了你存在， 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那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会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你说 在夜里。